心，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更欢喜。女儿的吻。

留

sunshine 安慰我们的胸永不分离，我们的胸永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